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第70集。对于丈夫的赞美，雪穗都会开心地回答道， 妈妈以前经常带我去别人口中的一流餐厅，她说年轻时没有尝过美味就不能培养真正的味觉，还说有些人到一些价格昂贵却一点都不好吃的店还沾沾自喜，就是小时候没有吃过美味的证明。因为妈妈有这种想法，我对自己的舌头还算自信，不过能让你吃得开心我真的好高兴。 略带娇羞的模样让高工程升起一股想永远紧抱住他的冲动。然而餐餐都得以享用他做的佳肴的生活只有两个月便宣告结束了。原因是雪穗的这句话。 亲爱的，我可以买股票吗？ 啊？那时高工程无法意会股票这两个字，是因为这与雪穗的日常生活距离太远了。当他明白之后，疑惑甚至大于惊讶。 你懂股票？ 懂啊，我研究过了。 研究？ 雪穗从书架上拿出了几本书，都是买卖股票的入门书或相关书籍。高工程平常不太看书，完全没注意到客厅的仿古书架上摆着这些书。 你怎么会想到要买股票？ 高工程改变了问题的方向。 因为光是在家里做家事有很多空闲的时间呀，而且现在股票的行情很好，以后还会更好，比放在银行里生利息好得多。 可是也可能会赔啊。 没办法，这也是一种赌注嘛。 雪穗爽朗地笑了。这句这是一种赌注让高工程第一次对雪穗产生了反感，他生出了遭到背叛的感觉，而雪穗接下来的话更加加强了他这种感觉。 你放心，我有信心绝对不会赔，再说我只用我的钱。 你的钱？ 我自己也有点积蓄。 有归有。 我的钱这个说法让高工程心生排斥，既然是夫妻还用得着分谁的钱吗？ 还是不行。 雪穗说着抬眼看着丈夫，看高工程没有说话便轻轻地叹了口气。 也是，毕竟不行吧，我连家庭主妇都还不够格，没资格分心管别的事。对不起，我不会再说了。 雪穗开始垂头丧气地收拾那几本书，看着雪穗苗条的背影，高工程不由得认为自己真的是心胸狭窄。雪穗至今从未提过任何无理的要求。 我有条件。 他就冲着雪穗的背影说， 不许太过投入，绝对不能借钱。这些你都能答应吗？ 雪穗回过头来，眼睛里闪耀着光彩。 可以吗？ 我说的条件你都能做到？ 一定做到，谢谢。 雪穗抱住了他的脖子，然而高工程双手环着雪穗的纤纤细腰，心里却生出了不好的预感。就结果而言，雪穗确实遵守了自己开出来的条件，他通过股票顺利地增加了资产。雪穗最初投入多少资金，进行何种程度的买卖，高工程一无所知。但听到雪穗与证券公司的电话对答，高工程这才知道，妻子动用的金额超过1000万，并且从此妻子的生活改以股票为中心了。由于必须随时掌握行情，雪穗一天到证券公司报到2次， 并且因为担心漏接股票经纪人的来电，雪穗也变得极少外出，即使迫不得已出门，也会每隔一小时便打一个电话。报纸最少看六份，其中两份是《经济报》与《工业报》。有一天，当雪穗挂掉证券公司打来的电话之后，高工程忍无可忍地冲他吼道： 你给我节制一点。 电话从早就响个不停，高工程平常在公司并不在意，但那天是公司的创立纪念日，高工程放假在家。 难得的休假都毁了，为了买卖股票，夫妻俩连出个门都不行，为了股票，搞得生活都没办法好好过，干脆别再玩了。 高工程对雪穗粗声粗气，连恋爱期间在内，这还是第一次。当时他们结婚八个月，不知是因为吃惊还是受到惊吓，雪穗茫然伫立。看到雪穗惨白的脸，高工程立刻感到心疼，但是还没等他开口道歉，雪穗便低声说道： 对不起，我一点都没有要忽视你的意思，请一定要相信我。可是因为股票有了一点成绩，我好像有些得意忘形了，对不起，我根本没有尽到妻子的本分。 我不是这个意思。 没关系，我明白。 说完，雪穗拿起电话打到方才的证券公司，当即交代把所有的股票脱手。挂掉电话，他转身面对高工程说道： 只有信托基金没有办法立刻解约，这样能不能原谅我？ 你真不后悔？ 不会，这样才能断得一干二净。一想到给你带来这么多不愉快，我就觉得好难过。 雪穗跪坐在地毯上，低着头，双肩微微颤抖，眼泪一滴一滴地掉落在手背上。 别再提这件事了。 高工程把手放在了他的肩上。从第二天起，与股票有关的资料完全从家里消失了，雪穗也绝口不提股票。但是雪穗显然失去了活力，又闲得发慌，不出门就懒得化妆，连美容院都很少去。 我好像变成丑八怪了。 有时候雪穗会看着镜子，无力地笑着说。高工程建议他去学点东西，但雪穗似乎提不起兴趣。高工程猜想，可能是因为从小就学习茶道、花道和英文绘画，造成了这种反弹。他也知道生个孩子才是最好的解决之道，因为养儿育女一定会占据雪穗所有的空闲时间。可是他们没有孩子，两个人只是在新婚后半年内采取了避孕措施，但是雪穗至今全无怀孕的迹象。高工程的母亲赖子也认为养儿育女要趁早，对儿子儿媳完全没有消息感到不满。一有机会，他就会对高工程暗示，既然没有避孕却生不出小孩，最好去医院检查一番。其实高工程也想去医院检查，事实上他曾向雪穗提议过，但是雪穗少见的坚决反对。问到原因，雪穗会红着眼眶说： 因为可能是那个时候的手术让我不能生的，如果是那样，我一定会伤心地活不下去。 雪穗说的那时的手术是指先前的堕胎。 所以彻底检查不好吗？也许治疗后就会好了。 即使高工程这么说，雪穗仍然摇头。 不孕是很难治疗的，我才不想去检查不能怀孕的原因。而且没有小孩不是也很好吗？还是你不想跟一个不能生小孩的女人在一起？ 没这回事，有没有小孩都没关系。好吧，我不再提这件事了。 高工程知道责备一个无法怀孕的女人是一件多么残酷的事情。事实上，从他们这番对话之后，高工程也几乎再也没有提过孩子的事儿。对母亲也是用谎言来搪塞，说他们到医院接受了检查，双方都没有问题。只是有时候雪穗会自言自语般的喃喃地说， 我为什么不能怀孕呢？ 紧接着他必定会又说， 那时候是不是不该拿掉呢？ 高工程只能默默地聆听。玄关传来开锁的声音，躺在沙发上发呆的高工程爬了起来，墙上的时钟指着9点整。走廊传来脚步声，门猛然打开。 对不起，我回来晚了。 身穿台绿色套装的雪穗进来了，两手都拿着东西，右手是两个纸袋，左手是两个超市购物袋，肩上还挂着黑色的侧背包。 你饿了吧？我马上准备。 他把购物袋放在厨房的地板上，走进卧室，他经过的地方留下甜甜的香水味。几分钟之后，从房间出来的雪穗已经换上了家居服，手里拿着围裙，边往身上系，边走进厨房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